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诗诗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25000名北府勋，一支训练了3个月的唢呐队，以及10000大军的空头支票，愣是把分兵到只剩10000守军的帕沙布生生给吓出了归宁。坚固的大船从沧江南岸连接到北岸，铁链相连，扇板互搭，一座运兵桥自此建立。北府军的正面大军浩浩荡荡开入归宁。石庭云从扶扇上轻巧跳下，剁去了脚底的黑泥。他问一名清军参军， 战况如何？ 参军喜道：“ 帕沙弃城而走，往长陵去寻他的主君去了。” 石庭云点头，还不忘抬一抬于风眠：“ 有了军师献策。” 黑泥覆船以避火攻的正经战策，的确是于风眠设计的。至于王八和唢呐，包括北府军现在正在做的事情，都是迟小池的主意。在北府军占了上风后，石庭云便示意己方士兵在南岸点燃狼粪。收到讯号后，早早等在上游的200名兵士放舟入江。轻舟顺流而下，200人在江面上擂鼓喊叫。开着全幅喇叭嘲讽对手这种事情，迟小池做得非常熟练。至此继承连环。迟小池托人告知楚子林正确的军情，是为将他拉入计划之中。先后经历艾莎、武一春之事，以帕沙之一心，不可能再对楚子林的情报全盘信赖。30%实力之优劣，帕沙心中有数，因此他断不会相信北府军会从正面强攻。最有可能的是佯攻归宁，在司机攻打戈卡部。帕沙性情如狼，一为谨慎，二为贪婪，得了情报绝不肯分工于旁人，是要占了全部的便宜，既可彰显戈卡之无能，又要一口气吃掉妄图声东击西的北府军主力。因此他定会拨主力去长陵附近守株待兔，却丝毫不觉对垒的强弱双方在不知不觉中掉了个个儿。30%当中最强悍的归宁反倒成了软肋。迟小池叫萧齐营花费3月收买训练马匹，是为在计划当夜在长陵附近驱马扬尘，制造大军压境的错觉。而他趁南风之势率军渡江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。他带着25000的主力军佯攻而来。情势也正如帕沙预料的那般，长陵归宁与道成行犄角之势，一方遭袭，另两方必然出兵。现在帕沙分出的主力军也该觉出自己中了声东击西之策了，必然联合长陵嘎卡部一同反扑，意图夺回城池。嘎卡部人数不算多，有15000军马，发现归宁失陷，不说倾巢而出了，也必率主力来救。到时城中留守之人怕是不会多于5000。然而北府军此次调集到的总兵马足有34000人啊，25000人是渡江强攻的主力，而剩下的人正在暗处虎视长陵，请等着城中空虚之际。所谓计谋，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。若是帕沙坚决不弃城，或是有能力稳住被搅乱的军心，死守归宁等人来援，那迟小池也只能即刻下令北府军主力绕行，避其锋芒，抄了葛卡的老家，也能借此重挫帕沙锐气。但可惜呀， 帕莎是个谨慎又惜命的人，他不敢赌石庭云是否真的带来十万军马，亦不敢将希望寄托在南疆军事的低迷士气上，只好弃城去找他的主力军，好杀上一记回马枪。因此他将一座门户大开的归宁城直接丢给了石庭云。石庭云指挥道， 迅速占领归宁，巩固城防，点出一万兵马，换上先前备好的衣服，准备应战。 那参军道了声是，疾步下了。石庭云走出几步，左右张望，一名跟随在石庭云身侧的校尉抹一抹额头亮晶晶的汗水说， 少将军，等长陵那边也闹僵起来，这夹在归宁与长陵正当间的几万南将军定然就废了，头尾不得兼顾，士气必损，甚至会因为先救援哪边起内讧，可道成的两万人又该如何应对？ 石庭云抬头看了看月亮的位置， 放心，按时间推算，我那全副喇叭也该开到道成了。 您的什么？ 石庭云收了不正经的腔调， 道成的锁阳将军是有名的多疑之人，你觉得他若是听说长陵与归宁已经折损，是会继续率军不管不顾地往归宁扑杀，还是回去自己蹲好自己的窝，看好自己的蛋？ 您是说？ 我派了一千人抄他后路，去稻城周围敲锣打鼓送温暖了。 他又在私下里看了一圈， 军机转瞬即逝，左部若是坚守稻城不出，在天亮前还未派援军到来，那我便能让长陵与归宁都信了言。 话音落下时，他总算在穿梭的人堆里找见了他想找的人。仁清，十三皇子的侍卫。石庭云快步上前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。 十三皇子人呢？ 仁清脸色一片惨白。 回石少将军，属下不知，战事起后，十三皇子便与属下失散，方才属下听闻十三皇子拿下了一名帕沙的新兵，问清了帕沙的去向，便点了一百骑兵追帕沙残兵去了。 什么？ 石庭云心跳瞬时失序，不管池小池如何调控，四肢也是难以抑制的痉挛颤抖起来，铁甲碰撞发出悉悉索索的轻响。 石少将军。 石庭云不等他将话说完，大步奔着一匹高头大马前，一把扯过马缰，正欲翻身上马，便见颜元恒一身是血从西城门方向快马跃入，身后约有五十余骑跟随。他右手提着个柚子样的东西，御马至石庭云身前，他单手扯缰，让马原地踏步，旋即松开了手，一颗人头滚落在地。帕莎的绿眼睛还睁着，眼中最后倒映着的情绪看不出是惊惧还是愤怒。颜元恒抹去脸上的血污，温声道， 石将军，我提了帕莎的人头来，可领了一百斤赏钱吗？ 石庭云嘴唇哆嗦两下，一把拉住颜元恒，把他摔下马来，骑坐在他身上，照他肩膀就是劈头盖脸的两下抽打。在仁清还未反应过来时，又猛地将颜元恒抱紧在怀里，头抵在他肩头处一语不发，身体却忍不住微微抖着。两个青年滚了一头一脸的血灰。颜元恒没有料到他会是这等反应，颇有些无措，又不想用满手血污弄脏了石庭云，因而不敢下手抱他。 苏城，我没事。 石庭云哑着嗓子嘶吼， 胡闹，你简直是胡闹。 仁清在一边瞧着，不知是不是该提醒石少将军，私下里如何暂且不论，他这样当着众军斥责十三皇子的确是大大的不敬。然而颜元恒是半分也不介意，他近乎温柔地解释道， 我给自己设了界限，只追20里，若是不得其踪，那便算了。好在我追上他了，他身边只有80余人的亲卫，不算难对付。我想为你做点什么，这个够吗？ 石庭云的精神总算渐渐松弛下来。 够了，很够。